连人带船齐放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哇哇怪叫，是众妖圈套，忙传将令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给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船里进了刀斧砍，远了长枪的冒船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命，狼狈不堪，杨红与金山擂鼓战一口，英明前秋，就在万国川那里呀，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Oh,

北是